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红红火火的春节已过，我们迎来了狗年，但是正月十五没过，这年也不算过完，所以大家还沉浸在喜庆的节日气氛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通过电波为大家送上一份春的祝福，再次祝大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帮帮团节目组和我们的热心听众共同制作完成的春节专题节目，采集身边的快乐与温暖。今天我们将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2018家人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全家幸幸福福的， 希望我们两口子身体越来越好。我们家闺女已经找着她喜欢的男朋友，希望她呢早点结婚，给生个小宝宝，我负责给他们带。 希望全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工作顺利。 祝我们家小外孙女能够考一好中学。 在新的一年，祝我们全家身体健康，愿我闺女早点找到中意郎君。 我祝我们家宝贝儿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祝帮帮团听众春节快乐，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来来来来，越来越好，来来来。 走进养老院的大门，这里没有想象中的安静与沉默，周身被欢声笑语所包围，满眼里竟是青春在飞扬。 在座的所有的演员都是我们的公寓的老人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就是给大家着重的介绍两位，一位就是我们站在第一排的这位杨瑞章杨奶奶，今年92岁。朗诵的部分，然后还有这位爷爷，两个人岁数差不多，也是91岁。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爷爷奶奶基本上都是85岁，80到85岁的样子，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排练了2个星期。咱们老人助理啊，咱们员工也是面带笑容，然后把咱们的声音放出来，不用紧张啊，都不紧张。第一首《小白船》。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一只小白船。 是长者公寓，一位老妈妈在朗诵歌曲《小白船》的歌词。您听得出她多大年龄吗？她已经92岁高龄了。虽说她已一头白发，满脸布满了岁月的斑痕，但她一手攥着话筒，一手紧握着助行器，眼里透着自信、兴奋和曾经的坚强。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船上有棵桂花树，白兔在游玩。桨儿桨儿看不见，船上也没帆。飘呀飘呀飘向西天，渡过那条银河水，走向云彩国。走过那云彩国，再向哪儿去？在那遥远的地方，闪着金光。晨星是灯塔，照啊照得亮。 老人们快乐的歌声，在场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是暖暖的。其实老人家并不奢求大富大贵，他们需要的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关心。为了看到他们脸上幸福的笑容，有这样一群年轻人尽心尽力地为他们带去快乐与温暖。现在就请您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他们，了解他们和他们的故事。 我是从我毕了业就一直在老年公寓上班，我是10年毕的业，我现在等于已经上了8年班了，就一直在老年公寓。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是就刚毕业，然后周围同学没有一个是就是干这个方向工作的，然后天天跟那些爷爷奶奶接触，然后会觉得就是哎呦，我回家就对我奶奶特别好，然后今儿给买个这个，明儿给买个那个。因为本身我从小就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不一样的可能就是你像学手机，你要是搁家里人可能就不耐烦了，就不愿意继续教，你怎么还学不会、 摔给你一句话。 在这儿的话就是你再听不懂我也得给你说懂了，所以就是对自己家老人的话就会有这个意识。 就是觉得你对人家跟你没有什么就是这种血缘关系的人，你可能都能很有耐心的去跟他说一些事儿，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上岁数，岁数大了，他是听不见。比如你说完了一遍啊，你说什么？像我奶奶现在就老打岔。 啊， 奶奶现在耳朵比原来要不好的多，然后你说完一个什么，给你打岔打的就根本不是那意思，你就可以再去说第二遍，再说第三遍。但是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可能一般就烦了，你就不愿意说了，你就想想没事了，这事儿我也不跟你说了，您不需要知道，可能也就这样了。但现在就可以，我可以再说一遍，然后你再听见，我可以再说一遍。这个应该是你这个职业需要的一个。那其实本身我自己，我个人，我没什么耐心。那天一个朋友跟我说，说，哎，你能不能去幼儿园上班啊？说你看你这么有耐心。我说我不能，我说我没有耐心。就是其实是我觉得是它是一个，就是你如果做这份工作，你就需要有这个素质。对，就其实是你在工作中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你需要这么做。包括其实我可能咱们那个叔阿姨有时候觉得，哎呦，你组织能力真强，你看你带你们老人玩，包括我们老人去春游秋游，整个从头到尾，哎，就是 那会非常辛苦， 就都是等于从头到尾，从一开始我要去哪儿，到这个整个的行程，到行程当天的一些就是一步一步，我要在哪儿上厕所，我要在哪儿点名，我要在哪儿休息，几点再上车返回来，就反正一趟事儿，都得我去张罗。然后包括我们有同事说，说五月以后你可以去当导游，然后我说其实这些事儿我都不爱干，我本身不是那种就特别爱张罗事儿的性格，我本身不是这种性格，但是我的工作要求我需要干这些事儿，但是也就这么多年一直也就干下来了，也并没有说哎我就硬着头皮，其实我特别不想干，我逼着我自己，我咬牙干，其实也不是，就干起来了也就干起来。但是你说如果比如说我一帮朋友在一块儿，我不会是那个就去趁茬说哎呦咱们去哪儿哪儿玩吧，咱们去干嘛干嘛吧，或者是给人家安排特别好，但是就是我的这个工作可能对需要我去干这些事儿，是这样。 其实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老年以后的这个曙光，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基本上也 是 70多岁了吧，我一直在焦虑，就是等我们老了的时候，00后或者是90后，谁肯来服侍我们这些人。 我其实是80后，最早一波被担忧的人其实就是80后，对吧？一开始大家都说，以后80后完蛋了，这独生子女这一波，这甭指着他们了。其实是啊，包括现在这些实习生小孩儿，基本就全都是快00后了，都97年的、98年的，就都这样， 很小。 就比如他现在刚毕业，刚20，然后快毕业了，就他也是学这个专业。只能说，就是现在的人他会越来比原来越来越专业，这是一个他的。工作原来可能比如说养老院觉得哎就是伺候老人或者是看着老人，现在老人不就是靠我们80后在维持吗？等大家老了可能就是在靠00后去维持 的。 对，其实是一个延续。而且他们现在各个大专院校包括现在连本科都有这种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他们本身都是学这个的，所以就是他会那个意识和这种认同感会越来越高，所以他，我觉得我倒是觉得其实不用太担心。 但是我觉得从你身上吧，可以体现出来，因为你刚才讲的比较谦虚，就是说你是从专业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然后到工作当中呢，你觉得好像就是这是我的工作，跟我的性格有的时候还是有差距。 对， 我觉得你除了工作上面的一些需要你这样做以外，更重要的是良知和公益精神。 嗯， 这个必须有奉献精神，因为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你要跟这些老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些老人可能来了又去了又来，但是你们要坚守这块阵地，我觉得很不容易。 对，我的性格和我的这个工作的需要和我对一些事儿的认识，这应该其实是一综合体。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我身边的这些甭管是同事还有实习生，包括现在的这些刚毕业的孩子们， 其实善良的人其实真的还挺多的啊。就比如一个老人，他有一个什么问题，你帮他去解决了一个问题，然后你发现这个人真的是就真心的对你表示感谢的时候，其实对你自己是一个满足，他其实是互相的，我给他提供了一个帮助，他回馈了我认可，然后这个对我来说，我会激励我继续再这样做下去，其实是一个循环，并不是说一方都不是一方的。如果我特别用心的付出没有回应，我们不是说要回应，而是说就是你这种比如说起码的尊重比如说都没有的话，那我肯定也是不愿意的。这个其实也是互相的，老人他得到了帮助，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个善良的心态，他觉得你帮助了我，他从内心里感谢你，你这个等于其实是互相影响。 我觉得你们这个工作做得最好的就是留住了老人的自尊。 对， 因为在这个种地方有的时候很容易让人家联想到临终关怀。 嗯， 这个临终关怀呢，我只要一想起来我有的时候心头一震，因为我离这个时刻确实是指日可待的所以就是觉得人怎么样应该有尊严的离去。 对， 在这儿它不是一个温饱问题，当你推着90多岁的老人上台去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双方都不是在表演， 对， 是发自内心的。 对， 这种就是你给了他这份自尊。 对，之前我们还就是组织我们那种就是偏瘫的老人，有一侧是患侧动不了的，我们排练了一个月，排练一个手语的一个表演，然后这个老人最后全程就都完成下来了，然后对，然后就在他完成的那个一瞬间就觉得他自己也特别激动，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也觉得特别激动，因为真的是天天练，然后练了一个月，因为他本身他行动又很不方便，他又他说的也说不清楚，然后他记得又慢，所以就是其实特别困难，然后最后你这件事儿完成了以后，就当时大家就都特别激动。有的时候是我们低估了老人的能力，其实他们的能力潜力都很强，然后也有待开发，很多事儿我们一开始觉得他们完不成的，其实他们都能完成。他觉得这事儿我能干，你不让我干反倒是对我不尊重，这其实是个观念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就是尽量的有一些事儿，包括有一些失智的老人或者是失能的老人，他自己可能有时候都不太觉得这事儿他自己能干了，但是你有时候就是强迫他去干。比如我们有一个老太太，她本身有点儿糊涂了，而且他刚来的时候是把腰给摔了，他下不来床，然后后来其实慢慢恢复了，就是他其实能下来走了，但是这个他本身一个时候有点糊涂，一个是本身他那个就是有稍微有点懒，然后他就不愿意动活，他不愿意下床，然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怎么办，就他除了懒以外他还馋，然后我们就拿吃的去引诱他，说外头画巧克力呢，吃玩呢，对，必须自己亲自签字才能领巧克力。哎呦，可给愁坏了，又想吃巧克力又不想动会儿，然后就最后就他就还是那个吃的打动了他，然后自己从屋里就一直走到工区，然后你但是得真给巧克力，他这事儿他能记着，就是给搬一块儿，然后说你在这儿给我签个字，就真给你签字，我谁谁谁今天领了一块巧克力，就这样。对，想方设法的去让他去能让他动 动， 因为如果他老在那儿坐着，他本身他会有那种就褥疮，他有的尤其他要是明白他能配合你，他要是糊涂他其实跟你是恨不得是站在对立面的。这些工作也都是这些90后，然后快马上要到00后的这些护理人员去完成的，所以其实真的是这就是我的工作内容。我们也不太觉得这些老人是我们的，是你说是客户，我其实天天跟他们在一块儿时间比跟我自己家里人多多了，比跟我自己爷爷奶奶在一块儿多多了，就是你每天的这种相处就是也跟交朋友一样，就是包括有的老人也是，他们比如不在这儿住了，有时候跟谁谁谁也还会打听一问，问一串就最近怎么样啊，其实他们也都惦记，但是有时候可能老人不那么给面子，你看着好像哎呦你特别热情，然后过去跟他说一个什么，他可能一句话给你撅回来了，或者说他对你的那个热情其实都没什么反应，你觉得自己特尴尬，我这干嘛呢。但是我像我们时间长了就基本拿这种事儿就都不当正 事， 不往心里去了。老人这块有时候他要记仇，真记仇， 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惹他了， 嗯， 他就生你气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多多少少也有点让人受委屈的地儿，反正就都有。 你自己要受委屈，上哪儿发泄？ 哎呦，我现在都我现在都尽量不受委屈了，就是，嗯，老人，你说他住在这儿，他没有必要说跟你演我 客气 啊，客气什么？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我还什么装的？我特别喜欢你，其实不会，就可能你就适合干这事儿。嗯，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也并不是说不适合干这工作的人他就不好，他其实是互相的。我给他提供了一个帮助，他回馈了我认可。然后这个对我来说，我会激励我继续再这样做下去。 第二首，我们走在大路上。 当你老了，眼眉低垂。

带着疑问来到了求助者的家。其实修理电脑的店家都能帮助打开电脑，为什么不去找他们而要找公益学校呢？这个家庭有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还有一个怀抱着幼儿的儿媳妇，他们都在焦急中等待着王老师的到来。老两口说，不久前他们唯一的儿子因突发疾病撒手人寰，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年轻的妻儿，留下了公司的一切事情，却没有给他们留下一句话。全家人除了伤心，还有着急公司的事务无法开展，所有资料都保存在电脑里。无奈之下，听到了城市广播中有关公益学校电脑班的介绍，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打了这个求助电话。他们说，我们相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相信公益学校，因为他们做公益分文不取，无私奉献，能无私服务社会的人一定是把信誉看得高于一切，所以我信任他们，不是怕花钱。听了这些话，王老师的心中暖暖的。全家人都在焦急中围着王老师的身边，看着他一遍一遍地尝试着。终于电脑被成功地打开了，当全家人看着打开的相册里出现了许许多多家里的欢乐时光，老两口和儿媳妇顿时泪流满面，往日的幸福时光荡漾在他们心里。老两口用颤抖的双手握着王老师的手，泣不成声的连连道谢。 当时帮帮团的主持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帮帮团有一位团友就是特意要求我去他们家里帮他修一台电脑。因为这个事儿以前也有过，我就没有太多想，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当时他就拿出来好多个 U 盘，还有搬出了一个笔记本，我估计他那个笔记本可能他已经打开了好多次都没有打开，然后我就慢慢给他修，最后就打开机器了。我就把那个 U 盘往里一插， U 盘里边打开全都是他们家的那些照片，还有一些其他的大概是理财的什么财务的那些资料。他们家人就突然从沉默等待的那种状况突然就哎呀就惊叹起来了，就那大姐她就哭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哎呀你不知道，说这是我孩子的，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他一直反复的重复，这不是钱的问题，我完全可以拿到外面去修，但是因为这个笔记本里和我这个 U 盘里的东西太重要了。因为他儿子去世的比较突然，他说一看啊、哦、这是我儿子的东西，我终于看到了，因为没看到之前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打开以后他就那一家人全都除了小孩子之外就都在哭，然后这才把那个事情跟我说。他说我不是不可以把这个笔记本拿到外面去，他实在是因为这笔记本是我儿子的笔记本，也没有留下一句话，但是我估计这个公司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面，还有我们家里面的所有的理财的东西。他说我不能把这个笔记本轻易的拿出去，我信不过那些街上那些人，经常听帮帮团的节目嘛，他说我觉得帮帮团是一个很好的节目，他信得过这个节目，然后他也听到过那个帮帮团里说一些大家互相帮助啊这些团友的这些事儿，他觉得帮帮团还比较信得过，他大概是从那里面挑选了我吧。这道谢他说我就要那个王师傅来给我修这个电脑，帮帮团那个主持人就把这个信息打电话告诉了我，就像以前修电脑一样，我就告诉我就去了呗。我以为是一台普通的电脑，打开之后我一看到那些，他们也看到那些了，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在跟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帮帮团在这些平常百姓那个心目当中是多值得信任，同时我们跟着帮帮团的这些做点公益小事的这些人也是值得他们信赖。他一再的重复这不是钱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种信赖，对这种正规的新闻媒体这种公益吧的这种信任，然后就是对我们这些帮帮团的团友和信任。 在这漫长的路上有太多期待， 悲欢不停的画面，多少意外，心中向往的地方有多遥远，漫山遍野的春天何时到来。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久，可每当想起这件事，心中总有一种自豪感、幸福感。这种自豪和幸福感是来自于广大群众对北京电台和公益学校的信任。这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美的语言。 花开云落柳转里，有你陪伴，分享所有的快乐还有忧伤，装点我寂寞的世界不再暗淡，多想着美好的歌声永远动听，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直到天明，就让这美好的歌声永远动听，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感受了来自于这里的温暖。接下来我们共同分享快乐，请听南腔北调大拜年。 我代表我们唐山的老少爷们兄弟姐妹给咱们所有的人拜年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健康。 哥哥姐姐们过年好， 我代表山西人民向大家拜年，万事如意，天天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牛年快乐， 我的家人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全家幸幸福福的， 希望我们两口子身体越来越好。我们家闺女已经找了她喜欢的男朋友，希望她呢早点结婚，给生个小宝宝，我负责给他们带。 又全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工作顺利。 祝我们家小外孙女能够考一好中学。 在新的一年，祝我们全家身体健康，愿我闺女早点找到忠义郎君。 我祝我们家宝贝儿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祝八八八团听众春节快乐，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来来来，越来越好，来来来， 柳条青，柳条弯，柳条垂在小河边，折枝柳条做柳哨，吹枝小曲唱春天。这熟悉的曲子，怀旧的表演，引来在场众多同龄人的共鸣，大家和着节拍共同唱了起来。 三八三五六，三八三五七，三八三九。 算。 五八五九六十一，五八五九六十一，有条心，有条弯，有条实在小河边，折枝柳条过柳上，一枝小起上春天，有条心，有条弯，有条实在小河边。 接下来，我将领着听众朋友感受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可能就是您家窗外常常飘过来的，时而舒缓，时而激昂，你会不由得和它一起哼唱起来。 Thank you. 全呐、啊。 身体健康，年年有余，狗年旺旺旺。下面我为大家带来一首古筝曲。 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年的时候我可以旅游，还可以不上学，还可以在家玩很长很长时间。 我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佳佳小朋友的祝福和演奏的钢琴曲《春节序曲》的伴奏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方明代表我们节目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全体参与到我们节目录制当中的老朋友、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你们辛苦了。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点点滴滴，继续采集身边的快乐与温暖。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稍后请您继续收听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健健康康的，然后全家幸幸福福的， 希望我们两口子身体越来越好。我们家闺女已经找着她喜欢的男朋友，希望她呢早点结婚，给生个小宝宝，我负责给他们带。 祝全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工作顺利。 祝我们家小外孙女能够考一好中学。 在新的一年，祝我们全家身体健康，愿我闺女早点找到忠义郎君。 我祝我们家宝贝儿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祝八方观团听众春节快乐，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来来来，越来越好，来来来， 飞，给我